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588，686858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暖高压脊的控制，今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，光照强烈，气温上升较快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，天气比较闷热。今天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元帅徐达一顿鞭子把长毛他们给撵出来了。哎呀，等到了连营外头，这几人这个惨呐、啊！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丁世英把那嘴撅得多高，指着长毛，尽怪你。都倒霉倒你身上了，你要不追我们能追吗？这回多好，把饭碗都砸了。长帽气得直扑了脑袋，倒霉就甭提了。哎，我中辈先别埋怨了，应当啊给我四大爷找回来。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去了？不过几个人一想，越想越害怕，因为前面不远就是猿人，这要落在猿人的手里头，朱元璋还活得了吗？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，说上哪儿找去呢？大海茫茫，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。咱这么讲的，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，又走出了一夜，仍然扑空了。长毛的心也没底儿了，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，想要算一卦。这叫人慌失智，有病乱投医，那卦那玩意能灵吗？长毛把战靴脱下来，咱这么办啊，平天由命，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，它得掉下来吧。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，咱就要奔哪个方向去找，准保没错。大伙说你就试试吧。长毛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，翻了几个个，啪嗒落到地下，正好鞋口朝下，鞋尖冲东。哎，东边皇上准保落的那方向了，别犹豫，咱奔东边找。小哥几个跟着长帽起身，把靴子蹬好，无目的就找下来。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， 路过一座大山。哎呀，这个山势凶险，古木狼林，在山脚下曲曲弯弯，还有一条小河。到了现在，人都没吃东西，马也没喂，大家觉着口干舌燥，吵着水了，一样干脆先喝水解饱吧，找地方休息休息，然后再找皇上。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，来到河沟边上，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，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。朱木英的眼睛一看，这水里头那什么玩意，别喝，你们看那是什么。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，本来这天要黑了，看不真切，一看水上飘飘忽忽，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。哎呀，你说把几个人给讹应的，刚才喝了一肚子，你倒霉，我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党。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，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。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，是被人家杀的，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，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。看这意思，死的时间并不算长，因为什么呢？尸首并未腐烂。怎么回事？他往东看看，往西瞅瞅，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，打起仗来了？但看这些人的衣着，又不像当军人的，普通的老百姓遇上土匪了。长茂一合计，不行，咱得找找。顺着树林他们就找，找着找着，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。天哪，老天爷不睁眼哪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全哪。像我陆某人从来没做过坏事，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，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？死了呗！众人一听，哦，这是谁？捋顺声音，这就紧找，结果发现了，在不远的地方，发现了个小伙子，看意思不超过30岁，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，树杈上拴着个绳，在这已经上了吊了，脑袋刚伸进去，众人就赶到了。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。徐芳窜上去，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，把这人给救下来了。所幸的是，这人刚上吊，要时间长了还就没救了。这没关系，把他放在地下，连推再晃，爬了胸脯捶后背，也就一两分钟，这个人明白过来了。他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虽然说天已经黑了，离着近呢，他一看人不少，有点发惊。你们这我徐芳一拨了脑袋，别害怕，我说这位老兄，你没事儿，你上吊玩干什么？你废话，我撑的我上吊玩， 有这口瘾吗？那你为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敢说。嗨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儿，看着没？我们都是当官的啊！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、为难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给你帮忙。这小伙子一听啊，这才放了心，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。闹了半天，他是洛阳的人，过去还念过书，姓陆，叫陆顺德，家里头开布庄为生，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，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，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，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，没想到路过这座山，迎面遇上一伙强人，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，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，在一匹马上驮着一个人，这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，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，倒霉正好碰上我们，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，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，这帮小子连抢再架，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。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，过去一伸手，结果打不过人家，叫人家踢哧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，就扔到那边河里去了，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，把牲口牵走了。哦，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，我是被绑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啊？长茂就问，哎，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，那人什么模样？哎呀，我哪顾得看呢，这我记不清了，反正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，不让他往外看，也不让别人看他。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？穿好像穿黄衣裳，也不是红衣裳，这我记不清了。大伙一听有门啊，那朱元璋爱穿黄的，这真是遇上皇上，这事儿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好了，你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？一顿饭的功夫了。那你怎么没死？还能倒死呢？我腿快，一看这出事我撒丫子就跑，他们没逮着我。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跑这上吊来了？哪儿找官府去？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，哪有功夫管我呀？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，手下人也死了，这官司我也打不起，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，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。团团团，我说你别死了啊，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，让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她救了，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，胆儿特别小，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，哎呀呀，我该怎么说？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，让他放下心，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，我们一定把她救下来。大家一商议，这座山叫什么山呢？谁不知道？山上有贼窝子，还是有贼窑，也不清楚。但是有了眉目了，干脆就往前摸吧。众人抖擞精神，带着陆顺德摸上这座大山。书中代言这座山呢，名叫郭魁子山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？你离远处一看， 好像一口锅在那扣着，又好像武将在那头盔在那摆着。但这座山可挺大呀，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摘耳侧听就听见金鸟铃响。金鸟铃啊，刚啷刚啷刚啷，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。别走了，到地方你怎么知道？嗨，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，你没听见金鸟铃吗？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，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，风一吹着铃铛刚啷刚一响就把它惊走了。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。我上前头去看看，你们先等会儿啊。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，单表徐芳这是他拿手好戏，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，要讲究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，那他是首屈一指。徐芳把一对铁棒槌稳了稳，斜挎脖子能往下一哈腰，顺声音来了。时间不大，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。这座庙可不小啊，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。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，有的高过一丈，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，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。五道山门，角沿翘起，挂着金鸟铃，门户是紧闭。徐芳先围着这大庙转了一圈，一数啊能有五层殿。二次又回到正门这儿，拢目光抬头瞅瞅，啊，看清楚了，上面挂着块横匾，这横匾上的字写的是黄杨古怪。老道庙黄杨古怪，徐芳一想，我来了我就得把事情调查清楚，那伙贼能不能是庙里的呢？想到这他转的西子墙，脚尖点地，丹天气一叫蹭，飞身跳上墙头，比狸猫还快，比狸猫还轻，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，没有别的动静，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。摘耳细听，好像还有人说话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。徐芳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往下一哈腰，奔灯光来了。哎，这回才听清楚，是女人的声音，还不是一个。往窗户上一看，人影晃动，就听这女人在那骂。我说你这个人，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？你不怕揍啊？啊？你要再这么嘴硬，非打死你不可。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张嘴要报官，闭嘴要告状，你哪儿告去？这就顶到头了。你要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应，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。掐他，掐他，掐他骂人，掐他嘴硬，劈就啪他。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，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窜两纵到窗台下头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。这回才明白， 屋里头捆着个女的，披头散发，衣服全都抓坏了。这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，嗓子也有点嘶哑，看那脸上还有点伤痕，可能是打的，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。陆顺德说了，我媳妇儿今年26岁，娘家姓顾，说是不是这个故事。他再一看前面站着五大三粗，有那么四五个女人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穿红挂绿，收拾得十分妖艳，打着口红，戴着耳坠子，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，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，在这儿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，看那意思比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。小矬子徐芳一看火往上撞，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，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呢。看看左右无人，这徐芳把脚抬起来，啪，把窗户就蹬开，飞身行跳到屋里。突如其来这么一响，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。谁？你谁？你看徐芳个小，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。徐芳背着铁棒去，手里晃着明光测亮的匕首刀。 听吧，都不姓窦，哪个洞我就要你们的命。 说着把小刀直晃，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呀，靠着墙吓得抖一耳颤。 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别杀呀。我问你们，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清楚，他是被抢来的。 哦，好嘞。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， 哪有想死的理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。 哎，还拽文的还。徐芳点点头，好好好，要想活就得听我的。 都趴下，趴地下。 谁敢不听？几个女人趴在地下，徐芳绕过两床被子压到他们身上，不让他们听也不叫他们看，然后转身来到这女人的面前。 我说你是开封人吗？姓顾吗？ 这女人也吓了一跳，一瞧眼前站着个小个，哎呀，这小个好像狗尿苔成精一样，狗油虎小圆眼睛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。 这别怕别怕，我救你来了，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姓顾。 是。 哎，我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，领生的秀士，家里的开布庄，您怎么知道？ 妥了，那就得了，到外头再说，跟我走。 到了现在，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，拉着顾氏往外就走。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，根本迈不开步。徐芳一着急，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，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，背到身上一晃身跳出这屋，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。咱们单说长帽，这几人急得烂蹦。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，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，怎么这么长？一瞅徐芳回来了， 哎，我说矬大哥，皇上在这没在这？ 先别着急，先接一把， 把故事放起来。